好吉达，八达岭奥莱。 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 北京。 各位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位音乐人，他写了很多的影视歌曲，他写的歌也往往不按常理出牌，他就是音乐鬼才赵英俊。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他将自己的创作和86版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混搭融合，为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创作的这首主题曲，张靓颖李荣浩合唱的女儿国。 心 我们听到的是劲榜三周本周位列季军位置，赵英俊参与词曲创作，张靓颖、李荣浩共同带来这首《女儿国》。2004年，赵英俊参加了《我行我秀》的比赛，那一届呢，张杰是冠军，袁成杰也因此走红。不过呢，赵英俊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不过在一年之后，他就展现出了音乐鬼才的一面，将23首歌串烧在一起，成为当年最红的网络歌曲之一，也开创了这样混搭串烧的先河。之后才有了像《情歌王》等歌曲，而赵英俊的这首歌，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刺激2005》。 还记得吗？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直到视线变得模糊，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你与我体感遥碎。1995年，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盼不到我爱的人，风再大又怎样，我要带你飞到天上，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感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相信爱一天抵过于永远，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无论情节浪漫就有意义，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赵英俊为徐峥导演的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插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合唱的女生是比他晚一届参赛2005届我行我秀的选手夏君妍。赵英俊虽然是选秀出道，但真正进入到大众视野还是他的影视 OST。 到了2015年，赵英俊再度和徐峥合作，为电影《港囧》创作了主题曲。这首歌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因为演唱者是王菲。我们就来听这首《清风徐来》。 曾经，却要风雨兼程。

我们听到的是2015年赵英俊为电影《唐人街探案》创作的这首主题曲，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就在这一年，他的作品爆发，除了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清风徐来》《唐人街》之外，还写了超级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大王叫我来巡山》。同时他也为大鹏导演的电影创作了同名主题曲《煎饼侠》。这首歌有着不同编曲的版本，像唐王维演唱的是摇滚版，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带来这首有些中国风混搭戏曲元素的《煎饼侠》。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是一部描述中国历史人文百态的戏剧文本。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人特邀著名音乐人李泉担任主题曲创作和演唱。该剧将在2018年3月30号到4月1号在首都剧场上演。央视2018年春节晚会将延续2016、2017年两届春晚设立分会场的传统。目前除央视本部1号演播厅主会场外，四大分会场已确定，分别是广东珠海、山东泰安、海南三亚、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洞寨。易烊千玺国家宝藏人物海报正式公布，挽发束妆，温润公子形象跃然纸上。他将在节目中揭秘西周大克鼎的前世今生，带领观众一起感知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本期节目本周日晚7点半在央视播出。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赵英俊的作品。在上一时段我们说到了他为大鹏创作的电影主题曲《煎饼侠》。在去年大鹏导演了满满摇滚情怀的电影《缝纫机乐队》，虽然呢票房不甚理想，但是在全网上架之后，很多人被电影打动。这部以音乐为主题的电影当中，作为音乐总监的赵英俊自然是功不可没，当中的多首插曲都表现不俗。首先来听这首丁建国写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缝纫机乐队丁建国写的歌。在学校的演出当中呢，古力娜扎饰演的贝斯手丁建国惊艳发声，当然了，超完美的演出被骑着自行车赶来的主唱胡亮一个纵身飞跃是摔得稀巴烂，也成为影片非常搞笑的一个桥段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赵英俊为缝纫机乐队创作，也是影片当中最具人气的一首插曲，叫做都选 C。

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赵英俊的作品。在去年他还为电影《悟空传》创作了同名推广曲，也是由缝纫机乐队来演唱，很巧妙地将两部电影相关联，也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创意的联合营销。那此外，赵英俊的很多作品也在我们榜单上有出现过。接下来听到的是陈子秋、赵英俊作词、赵英俊作曲、陈明演唱的《日子》，这是2016年电视剧《继父回家》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曾在中国榜上取得了进榜七周最高11位的好成绩。 每天会怎样开始，没有人能够预知。只要你在路上奔驰，总会有好的故事。我会用我的方式，不让泪将你淋湿。看着你熟睡的样子，就忘了世界多么现实。我想要幸福的日子，可谁不是

着，藏身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城与在这，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沿途有诗和风景，反正反顾的左耳，永远的伤心，爱的美丽。我想反顾的转泪滴，渴望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听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麦田，你离开身边，落日的风筝擦拭着我哭泣的双眼，单纯的笑脸，街上面包店，冰城与在这，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 我唱着爱的歌曲，沿途有诗和风景，看着反顾的左耳，永远的伤心，爱的美丽。我想反复流着泪滴，渴望我的爱情跟着模糊脚印听到哪里，这是最幸福的悲剧，一路上的伤心就算没有结局不会放弃。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反骨的左耳就来自于十年前阿庆的声音，你自己在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其实在这个歌刚刚编曲大家有听到，我用了很多古典元素，还有很多在间奏有很多那种声乐的唱法，就是其实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不是学古典出身，可是我觉得在我在创作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限制，反而更没有限制，就是我觉得哎，合适在这段里面加一个有点声乐的色彩，合适在这段里面有交响乐的感觉，我就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毕加索的谎言》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如果大家仔细看歌词，它有几个我觉得是我很用心放进去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从歌词里面，其实我用了它很重要的几幅画，比如说亚维农的少女 啊，对， 这幅画啊，当然还有后面还有很多他喜欢用的一些，比如说月亮、粉红色、淡蓝色，是他不同的时期，还有淡蓝色时期的画作跟粉红色时期，还有最后他立体派的时期，就是大家比较常看到，哎，为什么那眼睛画得歪歪的啊，鼻子怎么翘起来啊？所以其实我把这样子他的一些元素放进去，但是不是只是丢进去而已，因为其实在整个歌曲其实讲的是我这十年的一个心路历程。 这十年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我其实一开头是亚维农的少女，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就是学生，从学生的时候开始喜欢画画，喜欢写歌，然后好像就突然经历一个啊，童话般的这个迪士尼乐园般的这个云霄飞车，变成歌手，然后一路以来这十几年过来，到最后其实一段我是歌词其实回到了天亮了，原来是睡醒后，这一切原像一个梦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在讲我的人生，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很多艺术家的 人生 心境， 对。 那我们就先来听听阿庆的人生都融入在这首歌当中，毕加索的谎言。 亚维农那少女做的梦，一眨眼雨下得很汹涌，海口点的哀愁没人懂，淡蓝色乌云的小寂寞，粉红色月光落落河流，太你提的真相谁能懂，谁是你话里线索，谁沿着世界轮廓， 这首毕加索的谎言是来自于阿庆的最新专辑的同名主打。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第一首上线的最新单曲，叫做线上聊。哎，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歌名？ 其实这十年我觉得变化很大， 嗯， 然后最变化最大就是大家使用手机的习惯， 嗯， 改变了你很多的生活方式，你从吃喝玩乐，那我觉得最重要，人跟人之间就是一种交流， 是， 不管是情感上、爱情上，或者是分享上，或者是生活上的，那好像也开始都是用手机，所以这首歌呢，讲的就是说，嗯，以前我们好像会很期待，像以前你谈恋爱， 嗯， 也期待说啊，我们去哪里吃饭啊，我们可以什么时候去哪里旅游啊， 嗯， 可是现在好像是，哎，你什么时候上线啊？我下班要传个讯息，传个讯息给我啊， 明白？ 传个截图给我、啊， 嗯嗯。 我觉得好像变得，感觉是好像人跟人之间更方便了，但是实际上好像变更冷漠。 就是这也是你对这种新型的这种社交方式的一种思索了。 对，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哎，好像怎么变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我就把这首歌的 demo 就是把它写下来。对， 好，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线上聊》，来自于阿庆。 你不用太烦恼，偶尔只是会睡不着。线上了，如果你累了就先睡觉，可能我还在努力更好，还希望你未来依靠，是的，雨花记录闪亮， 听到的这一首《线上聊》来自于阿庆这一次的全新专辑，叫做《毕加索的谎言》。专辑当中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曲风各异。那我也知道，为了这张专辑呢，阿庆还特别在网络上发起了阿庆90天原创音乐马拉松，将90首 demo 放在网络上， 对， 供歌迷来选择，风格很多元哈。 而且他90首不是放哦，是一天写一首歌。 哦，你是一天写一首歌，就逼迫自己来写。 对，我从6月13号开始。 哦，你对你自己好狠哦。 其实不狠。 嗯，应该一天两首歌是吗？ 没有，我其实真的，其实我觉得，17年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一年，除了是我离上上唱片第十年之外，其实我是知道，我那时候在想，哇，我从27岁变成37岁，你知道，是蛮长的一段时间的。 是， 那这十年我到底？我增加了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台面上可能大家知道我，我帮很多人写歌，这十年我至少发表了有200多首作品吧，帮很多不同的歌手做，然后我们菲儿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我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把一些外物，像以前我可能会接很多制作案啊，然后要养家糊口啊，都不接，然后我就是比较专心的，就是沉淀下来，然后前半年我就是。自己学一些音乐，把一些钢琴我很喜欢的古典乐曲拿出来练习吉他曲，然后我觉得差不多了，6月我就觉得好，我安静下来3个月，不要来吵我，我就每天要来写歌。 那个歌真的是从你第一天开始，然后每天是新的创作。 对对对对对， 创作了90首， 90首歌， 连着3个月。 总之里面应该有3首到4首不是当天创作。 这个真的很难得，因为我相信过了10年之后，那个热爱音乐的初心你还能够清楚地触摸得到，那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感觉你整个人状态是打开了，这是年龄带给你的好处，也是你刚才说到的经历的人事物让你有很多东西想要去分享，就有话要说。 对， 那这个很重要。好，在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融合了中国风和摇滚风在一起的，叫做《长江吼》。 对， 广告转身回来，继续和阿庆聊他的这张全新专辑《毕加索的谎言》，我们稍后见。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会忘记时的光辉，曾是几千花令我轮回，看见生命的真相，我看上无尽的前方，有谁能阻挡我

组合的专辑了。 对，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哎，不过这样讲好像我们解散，我们没有解散了， 没有解散， 只是说我们这几年就是大家各自想要发展一下自己的想法。飞也发了自己的个人唱片嘛， 所以未来组合在一起来发片有这个时间计划表吗？ 我们前一阵子才坐下来聊这件事，然后呢其实我们都不排除，只是可能这段时间因为飞的话他还要忙他的巡演，那我的话我也做了我的新唱片，然后我们希望说再过一段时间让它自然的发生，不要很刻意的哈，为了办演唱会或者为发专辑而发专辑。如果我们人生到了一个阶段觉得哎应该来做一首歌，我觉得很合适，那我觉得我们就会来做这件事。所以其实说我个人的每一首歌曲，你说很多人说哎你跟以前的菲尔去比较，我觉得我从来不比较。因为比如说菲尔时代的不管是 Lydia 我们的爱来为你的微笑这些歌曲，每一首歌都是我们三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就算可能有些曲是我写的，可是没有菲的声音去唱，他的长的样子也会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们非常珍惜这一部分的创作。对，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菲尔乐团时期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首 Lydia。 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 Gypsy 女郎为谁而唱，你会看见 听到的这首 Lydia， 其实也是由阿青来创作的。 这首歌比较特别，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 demo。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但是所以我的编曲其实是蛮粗糙的。不过整个的歌曲从它的和声结构跟副歌的所有旋律是我在我 demo 就完成。但是我拿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要组团嘛，建议老师就说：“哎，大家把你们歌拿出来，我就放这首歌。”他们两个就觉得哇，这歌好听。 但是飞就觉得说主歌旋律想修改，然后建议老师觉得应该加一点古典的元素在前奏，哒哒哒哒哒哒，所以这首歌算是我们一起把它碰撞变出来的一个作品。 这一次在你的全新专辑《毕加索的谎言》也邀请到了杨大伟来为专辑做混音，那像之前的包括这首 Lydia， 包括像之前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还有 很多 歌曲， 你的微笑啊， 对，你的微笑也都是他来混音的。 对，大卫老师其实在华语音乐圈应该大家如果有常常翻那歌词本应该都不陌生啊。周杰伦的90%应该都是他 mix 的。 我还注意到你在微博上也分享说这一次跟杨大伟老师也学到了不少混音的这个诀窍和这个应该叫做秘密吧。 对，因为其实老师跟那么多不同艺人合作嘛，那他其实也常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也会去国外进修，他也是去线上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课程或一对一的课程，然后这次我就问他说我觉得老师的这个功力好像跟10年前比起来好像又更厉害了，他说他去跟了那个 CoPlay 的这个混音师有讨教了一下，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么厉害，所以我觉得好像你会发现就是真的专业的音乐人或者是他们就是不断的在自己的岗位上也会进步的，对啊，所以我在身上学到很多， 就他们不断的在更新他们的知识， 不断的给自己更高的标准， 对，然后就一直在这个技术领域的前沿， 对对。 清晨朦胧的天空，雨滴在城市骚动，等待日出把灰色带走，怎么我还醒着，深深在温柔漩涡，别提醒我该真 作为音乐人，每次都希望有突破的尝试。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像中国风和摇滚风结合的《长江后》，包括非常古典浪漫的唯美的毕加索的《谎言》。在专辑里还有没有其他感觉的歌曲？ 其实这一次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嗯嗯， 大家可以好好听。那如果再推荐一首好了， 好。 其实我在我的创作，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把我定位在比如说摇滚，或者是流行，或者是比较民谣。但其实我自己在私下的创作，我也很喜欢做 EDM、做 Hip Hop、做 R&B 的东西。 时下最流行的音乐元素， 只是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听到， 对，很少听到。 还有我自己可能唱起来比较不合适，因为我不会跳舞啊。你知道拿一把吉他唱嘻哈那是什么？ 你可以尝试一下拿一把木吉他唱嘻哈。 没有，我很认真想过，就是要不要学个跳舞，但是我后来想起来还是不要污染大家眼睛，还是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事就好。 嗯嗯。 但在这次比较特别，就是说，我跟两个就是他们是在福建地区的 underground 的这个嘻哈歌手，然后我听到他们歌，我觉得其实唱得非常的好，然后一个是比较偏说唱的叫做杨启思，一个是比较 R&B 的叫俊杰，陈俊杰啊，不是林俊杰。然后大家上网搜应该搜他们作品，然后认识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讨论，就说可以来合作一个歌曲。然后这首歌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 demo， 大概2013-2014年写的一个作品。我说其实我也有啊，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我不会啊，我都会啊。 然后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音乐它就是一种曲风，是一种表达。 嗯， 不要分我弹吉他就不能去念说唱，那我很可惜耶。那所以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完成了，但是他们也两位年轻人也加入他们自己的一些色彩，我觉得还蛮酷的。再加上最后的混音，其实混得蛮大胆的。 嗯， 对。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 Vega。 对 ，Vega。 没有难度，听要不杀不杀，流血哈不哈杀了 Batch 当路，为了变多的钱，脑袋保持高速，在为了兄弟们出头，不停往前走 ，You know how we do。 我在音乐巅峰旋转，就该眼前的黑白，别等未来就是现在。 Yeah. We got by my side， we got we catch the moon。 我要和你去世界，把脚步带着从前，说我美梦连篇，至少我正在起点。 I got a reason， 只要在乎你，却不轻易放弃。现在就在这里，就是把这里处理身体力气，一马平川间飘冷，把理想转到成，明白空心刚来的道理，哪有能好胃口。 我在音乐巅峰旋转，涂改眼前的黑白，别等未来就是现在。 Yeah. We got by my side， We got we catch the moon。 We got by my side， We got we catch the moon。 We got the fire that we never stop。We got the fire that we never stop. We got the fire that we never stop. 这首 Wiga 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其实 Wiga 它是 WIGA， 但是其实你用英文来讲就是 We Got。We got it. We got it. 我得到它了。 嗯，我们达到它。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阿庆做客节目。未来音乐上有怎样的一些计划？ 嗯，其实接下来的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张唱片让更多人能够知道嘛。 嗯， 那我觉得宣传唱片不是目的啦，我觉得就更希望大家知道说，其实不管是音乐也好，或绘画艺术也好，或文学艺术也好，我觉得他们都是艺术存在世界上是很重要，它就陶冶人心。 对，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工作啊，为了环境，或者为了生活，或者为了一些情感的纠结，你会很烦躁。可是一首好的歌，一个好的电影也好，或者一个你可以去看一个画展也好，你可以让你的人生可以放下来很多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希望跟大家更多人可以分享这件事， 让生活充满艺术，然后你会觉得生活会更加的五彩斑斓，然后没有那么的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可以生活在我们编织的谎言里，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某种时候也需要一点谎言。 好，让我们记住阿庆今天的全新专辑的名字叫做毕卡索的谎言。 对， 好，也非常感谢阿庆做客今天的中歌榜，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我们的伤都曾记得，被谁解渴？月亮翻越整座山脉。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Thank you.